打击太大了。赵玉哲以为叶修的那句包子不要那么着急是针对他的战术布置，就是因为如此，他对这个包子充满了顾忌。面对一个低阶技能锁喉，保守地退后了有三步之多，就是因为这三步，他把自己的分烟井置身于了那个战斗法师的毛尖下，豪龙破军。赵玉哲敢肯定，这个大招如果不躲，他的下场只会比现在更凄惨。但就是因为这一躲，他踏上了一条被大招轮的不归路。天雷地火，怒血狂涛，再加上两个幻影无形剑，元素法师因为推智力的原因，法术防御力倒算不错，但这四个大招也只有天雷地火是法术攻击，另三个那都是货真价实的纯物理攻击。血薄物防低的元素法师吃完这一串，基本上已经苟延残喘了。这还只是给角色的伤害，赵玉哲此时受到精神冲击可也不小，将他引上这一轮祸水的那句包子不要那么着急，现今证实不过是人对那个叫包子的家伙使用霸王连拳时的点评。赵玉哲总算是知道了，自己在对方眼里完全不如他自己想象的那么可怕。他觉得十人在自己可应付的范围内，敢于正面挑战。但现在看呢，十人打他绰绰有余啊。大神叶秋到现在为止就丢过两个回复书，此时他分烟井已经快完蛋了，人家却是很有时间地站在那边给那个包子上课呢，貌似视角都没有转向自己这边一下。赵玉哲怒了，他觉得自己不该受到这样的轻视，自己会沦落到此时的下场还不是因为那突如其来的一句话，不过不是对那句话产生了误解，自己怎么会一退退三步？如果不是因为一退退三步，自己又怎么可能被那招豪龙破军逼得瞬间移动？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对那一句话产生的误解呀。赵玉哲懊恼不甘，他决心不能就这样认输，虽然生命已经无多，虽然已经看不到任何生机，但是至少还要证明一下自己的实力，他要让这些人明白，他们的胜利绝不是因为自己实力不济，而是因为他们走了好运。只是这四个技能还杀不死分烟井，自己还有机会。赵玉哲下定了决心，右手稳稳地握住了鼠标，视角转向了斜前方的和那流氓站在一起的悟道君。他决定了，就要在这两人身上找回场子。结果就在这时，赵玉哲突然发觉分烟井斜后有异，他还没来得及转过视角去，分烟井已经猛然侧飞出去，像是平地滑翔一般。这当然不是他自己操作，此时的赵玉哲已经发现了在他的分烟井周身缠绕起来的魔法波动。他拼命扭过了视角，看到的是天雷地火随着技能时间到而渐渐消散，当中一个人影慢慢的清晰起来，可是在赵玉哲的眼中却是飞快变远，因为他的分烟井已被迅猛推开。逐渐清晰的人影手中握着一柄战矛，此时完全化为魔法波动，追着分烟井飞出的方向不住地向前灌注着。战斗法师伏龙翔天，四技大招之后原来还有第五技。这一技赵玉哲真的是一点也没有预料到，这种靠技能的光影效果来掩护的技巧本就是他自己最爱秀的，但现在他自己却最终拜倒在了这样的一个伎俩下。轰，伏龙翔天缠绕在分烟井身遭的魔法波动炸开了，这个技能就是这样的一个二段攻击，一段的刺杀是物理伤害，而后的魔法爆炸则是法术伤害。吃过四个大招早就命悬一线的分烟井，在这记伏龙翔天炸开后终于是彻底的倒下了。 靠， 赵玉哲双手握拳狠狠地砸到了键盘，却也无法阻止屏幕上的一片灰白。灵魂视角中，赵玉哲看到那些个家伙走上来，随意地看了他的尸体一眼，根本就没有人过多的关注。倒是最后，从分烟井身边捡起的一件装备，好像让他们更感兴趣一些。再然后，他们就已经转身离开，没有多待哪怕一分一秒。轻视，这绝对是轻视。这帮家伙不真的以为自己是被他们接连五个大招一气呵成的就给干掉了？ 站住，有种别走！ 赵玉哲喊出来了，当灵魂却是不接受语音传递的，他就算叫破喉咙也没法向这帮家伙结束清楚之前的那点误会了，更何况拿嘴去说明这个误会，那好像自己输不起再找借口一样。赵玉哲也不想这么干，他需要用行动来证明自己。复活，赵玉哲将光标移到了回城复活的选项上，刚要按下去，忽然想起自己给马踏西风那边发过消息了，他们的人应该很快就到，让团队的牧师复活一下倒是可以省掉再赶过来的时间，等自己从附近主城复活再赶过来，这边的战斗恐怕早已经结束了吧。更何况这角色复活到底会是在哪个主城，赵玉哲也不知道，因为他压根就没想到过自己会死这样的问题，当然也就没有做过上个户口死了就近复活一类的事情。以上的光标没有点击，最终还是移开了。赵玉哲犹豫了起来，原地等复活那自然是省事了，可是等马踏西风来了，看到自己死成了一具尸体，这未免有些太难看了吧。可是回城复活好像也没法掩盖自己死过一次这一事情，分烟井即将变红的全身属性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一瞬间，赵玉哲恨透荣耀死亡扣经验属性变红这一设定了。反正里外里都藏不住，赵玉哲一想，索性也光棍了，就这么等了起来。马踏西风率着工会团队风风火火地赶到了这一座标区，路上还在和大家感慨这赵玉哲果然了得，咱呼啸战队以后可就要靠他了。可快到坐标区后，附近一带却都没有发现马踏西风所想象的一展天下和 BOSS 战翻天的场面。马踏西风心下正犯嘀咕，忽然就有眼尖的玩家叫了出来， 飞烟井 哪里？ 所有人问过之后，终于都发现这边倒在地上的一具尸体。 赵玉哲挂了， 有人惊叫。这一瞬间没人再叫角色的名字了，叫的都是赵玉哲。因为一个角色挂了这不稀奇，赵玉哲的角色挂了那才值得惊叹。 被发现了吗？ 马踏西风这还默哀呢，却已经有牧师试着对分烟井使用了复活术。白光散去，分烟井站了起来，马踏西风看着屏幕张大了嘴想说话，一时间却不知怎么开口。结果分烟井也根本没等他开口，站起身后快步就朝一个方向冲去。这边牧师还在连忙给他把生命补满，他却也不怎么理会。马踏西风不敢怠慢，连忙指挥众人跟上。赵玉哲所知道信息此时却也有一点落伍了，周遭的痕迹却也看不出一展天下的人把 BOSS 带哪儿杀去了。赵玉哲找不到眉目，却也不吭气，就一味地向前寻找着。马踏西风只当他是有思路的，带着团跟着那叫一个紧密，直至系统公告，恭喜一展天下成员击杀角斗士维泰里乌斯。呼啸山庄的玩家瞬间全部呆住，非但他们，这条消息闪出的一瞬，多拉克竞技场内的所有工会团队都僵住了。 因为这条消息等于是在通知他们，多拉克竞技场的事儿到此为止，这趟豹子之争到此为止。长期战斗在竞争 BOSS 第一线的成功团队，才不会在 BOSS 已经没了的情况下继续什么义气之争。前一秒还打得热闹的各大团队，在这条系统公告发出后，立刻收了武器，停了技能，赶紧清理战场上的装备。完全没有停下来的只有赵玉哲，他像是没有看到那条系统公告一样，他的分烟井游子像之前一样在竞技场里穿梭寻找着。很显然 BOSS 什么的在此时他心中已经失忆了，他只是一门心思的想让刚才的那帮家伙知道自己会那么死掉，绝对只是一次意外。 小赵， BOSS 已经被杀了。 马太西风看到他这模样，只当他没注意到那条系统公告，连忙给他去了条消息，提醒了他一下。赵玉哲完全没有理会，前方的一面石墙转过后，他终于看到了一展天下的一行人，此时欢歌笑语的，看起来开心的厉害。赵玉哲完全没有如果早到一点还能抢一抢 BOSS 这种遗憾，找到这帮家伙只是让他觉得欣慰，十分欣慰。 快看快看，是那家伙。 这时一展天下的人也发现了分烟井站在那面石墙边上，像是要阻止他们的去路似的。欢笑声渐渐收敛了一些，所有人都转过视角，有些不解地朝这边望着。叶修当然也看到了，却是让他的悟道君走上前去，距离差不多的时候招呼了一句， 小赵啊， BOSS 已经杀掉了，没看到公告了吗？下次加油吧。 我不是来找 BOSS 的。 赵玉哲恨道。 啊？ 我是来挑战你们的，我要打10个。 赵玉哲喊道。 哦。 叶修明白了赵玉哲在想什么，笑了。 哼，看来刚才死的不服气啊。 是的，我们再来。 赵玉哲叫道。 再来10个？ 没错。 太少了吧，哎，直接100个怎么样？ 叶修问。